不了一个字，瞅啥呀？哎，明月啊，你爹腐败了？ 没有啊。 那还选村主任干啥？ 老四爷，这是上边立的法，都得这么办。我给您念念。 甭念，我忙着呢。 这上边有没有你提的人啊？ 没有，我谁都没提。 哎，老四爷，您这啥态度啊？ 啥态度？我活了八十四， 我就八十四， 对，就八十四。 你不说八十四，该死他就不死了。 那是。 选举那事儿见多了，上边提个人得了呗。 老四爷，这回可不一样，是您选 啊。 您叫海选。 海选呐？ 啊， 山选也没我的事。 哎，那可不一定，那我就想选这个老四爷。 哎，你妈的，这是海选。 有钱看你有啥招？ 这金子咱当你家看。 说老少爷们 啊， 我多远的家 咋的 想寻找上爱死的兵。 这事办的兵营不是兵营 啊， 部队 咋部队啊？ 吉日福哥， 水有源来，树有根，德光当时雨雨中国人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闹闹这事儿， 我挑头。 对，石头，别闹成了这个事儿。

干爹， 哎，你看，这是咱们养殖场储存最好的虾，我这边拿来了。 好， 干爹，我知道这个虾呀肥美。 好，好，今儿啊我过生日，私事儿我掏钱啊。 这是咱自己的养虾场。干爹 啊， 我把镇里的大小头头可都给你请到了。 嗯， 乡亲们也全知道了。 哦， 我明月妹子呢？ 低榜的票刚收上来，他不还得统计一会儿啊？ 干爹 啊， 今天我到厨房，我跟他露两手。 好，好了， 我先去了啊。 好，看你的了啊。哎，等等等等等等，把我的锦旗、奖状都给我挂在那显眼的地方。 好 嘞。哎，干爹，茶沏好了，您慢慢喝。 哎，你们忙着去。 万成，他大叔啊， 嫂子来了，来就来呗，还买东西干啥？ 他万成叔啊。 这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

鸡头鱼刺下起红，小虾米也想撑大船。 上起今生三招单，莫放冤气说闲言，海边落后定尽年缘，众人面前是难堪， 群众对咱有意见，这票不多数 神来也是仙，招来不周是难办，谁愿意顶杯顿顿端，喝的我血压增高直肠翻，消化不良胃发炎，我的老兄啊，你直说我村长，咱俩是老伙伴，两只大棒一线穿。 孟成， 我在前边挡风遮雨，多做工作，看见了没有？到头来呀，哼，哎，倒闹了我一身不是。 孟成，咋说我也是个支书，啥事儿我也逃不开责任。 行了行了行行了，我说呀，这事儿 你也别往心里头去。 俗话说得好，听拉了鼓叫的那还不种地的，有意见谁有意见，找几个不吃不喝的干不了我瞧瞧。 咱哥俩说句掏心窝子话啊，有些事情啊该注意咱就得注意，比如说今儿个， 今儿咋了、啊、 你弄这么大摊子干啥？ 我过生日私事儿。 你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四吗？ 哎呀，你说的那是旧历，打今天起呀、啊、我也赶赶时兴过阳历。哎，哎哟呀，李镇长啊，我说李镇长，皮皮虾大海螃蟹都煮熟了，冷水板也给你炖上了，就等着你们来了。啊，都来不了了，别呀，我你看你看我，哦，召开紧急会议呀、啊、好，我马上就去。支部书记会，他在我这儿。 喂，啊，我是老郑。几点？ 马上就去。 啥会啊？安排下一段村民选举的事儿。 好， 我马上就去。 万成啊，都听着了， 我走了。 哎，老郑 啊， 你得给我交个底。 啥底呀、啊、 我这个村长还能当吗？ 这我可没底。 那李镇长的意思呢？ 他们也没底。 我也不老了，刚55，我这是把哪个当官的给得罪了？ 万成，万成啊， 别胡思乱想了啊，我走了啊。 正指挥的， 老舰长。

刚才老郑说这次选举啊，谁票多选谁， 谁票多选谁，要想票多还不容易， 那咋容易啊？ 陈弟， 那不中。 哎，那外国竞选总统不都那样吗？ 那不中。 你别露面，瞧我的。 哎，你别整出事儿来。 趁个几十万，谁有困难人家帮着，咱们村谁没落过人家好处？ 就是要说有钱呢还得说人金福。 哎，他有钱顶屁用啊，谁能沾他啥光了？ 哎，人家有钱凭啥给你花呀？ 还想花他的钱，到现在拖欠的工钱还没给呢，反正我不选他。 哎，等选谁跟咱有啥关系啊？换一茬搂一把，搂一把又换一茬，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 哎， 你二郎， 别说了。哎，这回真正把老村长给选下去？ 我看够呛。六 十 不一定吧？咋说，老村长也干了三十多年了。 海军， 等会儿，刘哥，都在这玩呢啊！哎，这几个，来， 冲！ 玩牌呢？ 啊。 钱官大哥，杀棋呢？ 杀棋呢？ 来，我正找你呢。 有事儿啊？ 要条子呢？ 家里头。 拿去。 你给我报销费 啊？ 哎，行， 快点啊！ 快。 欠大伙的工钱，一会儿上我那领去啊。 金顺哥， 哎， 真好。 我不会忘了乡亲们的。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里边。 金福， 嚷啥？ 大团长，你给我们报药费 啊？ 真的假的？你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关好心吧？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 多少钱？报个数。 不多，1888.88。 哟，还是个吉利数。要条子呢？ 在这儿呢。你得先给我钱。 给钱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选村主任，你得投。 哎，你得投我金福的票。 哎，啥？你俩想买票？ 你嚷嚷啥？ 这可不中。 不中啊？那咱这钱就说到说到。 你讲不讲理啊你？这钱本来都是你该给的。 我看呐，你们两个不缺这俩钱儿花。 欺负人呢你！再商量， 快点啊！ 我说这事儿可不中啊， 给了钱再说，反正石头也不在乎这一两张票。 不中，你跟人家打架砸起的事，你说你要偷他的票，你走道脚朝天。 啊呸呸呸，一不急百不急，放他妈的狗臭屁。 哎，你这人咋这样了？ 咋样啊？咱不给人家票，人家不给钱呢。石头的钱那咋还呢？ 咱慢慢还啊。 我可不愿拉着饥荒过日子。 你看这个，这个、 哎 开春了，石头要整只鼠苗子，人家不需要钱呢。顶着。 不行。 顶着。 哎。 给你票。 定了。给，这是2000，不用找了。 钱柜和我儿子这两张啊，我可说了不算。 嗨，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他要是选呢，人多着呢，还在乎你们这一张半张的？再说了，反正我们家金福把医药费给你报了，咋说也得知个人情啊。 好了，我给钱。 那你给多少来？ 40。 80。41，75，40，70。 好了，50。 邓家的，这票咱卖你。 你咋这样啊？你把选票给我，我不卖。 卖了得了。 不卖。哎你， 这钱， 你，哎。 票我也买了，你俩就去的了吧。你妹的， 看见没有，这不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叫有钱能使磨推鬼。 哎，金福，你不是说给干爹买选票吗？你咋？ 哎，你懂啥呀？我早憋着这口气 多年来，我跟他鞍前马后转，看脸色低三下四分笑脸三下场，费尽心血洗澡睡碗，细盘算上上下下东跑西颠，虽说是5年没交承包款，年年的好处他占先又占全，这一回既然有人把我选，我何不孤注一掷赌一番？ 堂堂七尺男子汉，又有本事又有钱，有钱何不把权换？ 有权有钱更不难，弄一个村主任咱也干一干，来换门就一步一层天。 金福 啊，你呀，你就强好不？ 你真行。 金福，你花钱买选票，这可是违法的。 哼，啥叫法？我就是法。 那我告你去。 你告我？你去告我？去告我？ 我灭了！ 哎呀！你敢打人，我他妈把你拼了！哎呀， 你告告， 陈总，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事给我捅出去，我弄死你！滚！ 四爷， 嗯， 给您20块钱。 凭啥呀？ 这不要选村主任了吗？ 啊， 到选举那天呢，你们老俩一人投我一票。 哦哦，这事儿我明白。民国的时候选举，他们还给了我一块圆的头呢。明白，明白。 四爷，这钱您拿好， 哎， 买点好吃的。 行啊。 四爷，那选票呢？给我 啊， 选票呢？ 哦哦，票啊， 在这儿呢。 几张啊？ 啊，两张，两张。 行啊。 哎，四爷，您慢走啊。 回家。哎，金福啊！ 啊， 那头一张就给10块钱 啊啊啊啊！ 那我再投他180的。哎， 四爷 啊， 一人只能投一张。 啊，投一张啊！啊，行了， 四爷您慢走。 行了，行了， 搀着点，搀着点。大妈， 哎 哎，大妈，给您5块钱。 凭啥呀？ 你穷呗。 好人呐，大侄子。 哎， 我那儿子，进城打工没寄钱来，啊，不孝啊。 大妈，把你们的选票给我。 干啥？ 收购呗。 这可是村里给的。 到选举那天呢，你嚷嚷两声就行了。来， 大妈呀，我们走了啊。 走 啊。好人呐，大侄子。 哎， 慢走吧。 哎，好了， 慢走啊。哎，慢走。 听众朋友，评剧《银杏树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见。